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万众瞩目的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落下了帷幕，但在电影节期间，影迷们期盼已久的面向公众展映的影片可谓是佳作云集，更多热门影片被秒抢。其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单元推出了张艺谋家国梦影环节，重现了《红高粱》《有话好好说》《归来》《菊豆》四部影片。那么您还记得2014年公映的影片《归来》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归来》。2014年5月16日，国产文艺片《归来》公映了。影片曾经入选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最终中国内地收获2.94亿票房，刷新了国产文艺片的票房纪录。这部影片的剧本取材自著名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由大编剧邹静之操刀改编，并由陈道明和巩俐出演男女主角。严歌苓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题材为主，而《陆犯焉识》作为她颠覆性的转型之作，以一位饱经岁月洗礼的大户人家公子陆焉识为主人公，讲述了陆焉识几十年的多舛命运。在这部影片正式上映之前，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率先观看了《归来》。放映结束后，斯皮尔伯格眼含泪光，激动地向张艺谋拥抱及问好。他对于影片的第一句评价就是非常震撼，随后他说自己哭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斯皮尔伯格坐下来并不停地夸奖陈道明和巩俐的演技。在斯皮尔伯格看来，张艺谋新选出的女演员张慧雯也是令人过目难忘，眼前一亮，并且赞她戏演得好，舞也跳得好，尽管这是她第一次拍电影。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归来》。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上世纪70年代初，与家人音讯全无、隔绝多年的劳改犯陆犯焉识，在一次农场转迁途中逃跑回家，这对怀抱芭蕾舞梦想的女儿丹丹带来巨大的压力。她阻止母亲冯婉瑜与父亲的相见，因此夫妻二人近在咫尺，却又相隔天涯。3年后，陆焉识终于平反回家，但是他却发现女儿早已放弃了芭蕾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工厂女工。 而深爱的妻子因为患病已经不认识他，并且称呼他为方师傅，最后甚至把他赶出了家门。为了能够回家，陆焉识找到了街道李主任等人帮忙，李主任只好把正在上班的丹丹也叫回了家。 丹丹，你妈她怎么会不认识我了？ 丹丹，快点进来，就等你了。冯老师，我把丹丹叫回来了。 妈，你回来干什么？ 你叫声爸，叫声爸给你妈听，证明他就是你爸。叫爸呀，丹丹，你快点叫爸呀。 他能证明什么？你问他，他认过他爸吗？我不想看见他。 你不叫爸，回来也没用。王老师，我再给你讲最后一遍。时代变了，陆焉识平反了，已经正式通知街道了。按理说公函是不给个人看的， 有公函。 看着公函上摘掉右派帽子那几个字，冯婉瑜变得情绪十分激动。 陆焉识，也是活着回来就好。我明天去火车站接他。 不用接，这不已经来了吗？ 他不是，他不是。 冯婉瑜同志，你相不相信组织？我是不是代表组织？那你是不是应该相信我？ 相信。 那好，进来。我现在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爱人陆焉识同志。 婉瑜， 我知道他是谁，他姓方，他是方师傅，我不愿意让他在我家，你让他出去，出去，我不要他在这儿，你让他出去吧。 因为冯婉瑜的坚持，李主任只好带陆焉识离开了陆家。 他这个病就这样，时好时坏，表面上看不出来，脑子的问题。冯老师现在不让你进屋，你也不能让冯老师受刺激，他还得找个地方住。老徐，你小卖屋旁边那小杂屋空着呢吧？ 对，空着呢。 你先住那儿吧。 谢谢组织。 对了，按规定要给你落实政策，还会原单位上班吗？ 他都这样了，再说吧。 也行，先缓缓吧。 哎，主任，这个姓方的是谁啊？ 当年革委会的，前几年冯老师为你的事没少找他。 能不能把这个人找回来当面认一下？ 叫他也没用， 老方都调到东风炼钢厂了，在郊区呢，好多年都不联系了。 无奈，陆焉识只好先住进老徐的小杂屋中，距离冯婉瑜半条马路的距离。通过询问丹丹，陆焉识得知冯婉瑜得的是心因性失忆，虽然老是忘记事情，但却不愿让丹丹跟他一起住在家中，就连丹丹不再跳舞的事情他都一无所知。自从李主任告诉冯婉瑜陆焉识平反的事情之后，冯婉瑜每天一大早就会起床去火车站接陆焉识，这也让陆焉识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就找来了丹丹。 姐，丹丹， 你找我急事？ 我写给你妈的这封信刚到，你赶紧给她送去啊！ 这都过期了。 没关系，在这封信里我只写了我本月五号到，其他的日期我没写。我想她接到这封信有可能去车站接我。快去啊，今儿都四号了。 按照陆焉识的吩咐，丹丹把信交给了冯婉瑜。当晚 冯曼瑜用旧报纸书写陆焉识的名字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冯曼瑜便拿着自己制作的牌子再次来到火车站。随着火车站人流的渐渐散去，陆焉识从火车站里走了出来，但冯曼瑜却毫无反应，而不知所措的陆焉识也只好求助于医生。医生由张嘉译饰演。 他这个病到底怎么得的？ 这个病目前医学上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你像外伤啊、精神打击、营养不良都有可能造成。 可是他对别人都有记忆，怎么偏偏不认识我呢？ 你跟他多长时间没见过面？ 20年。 那你相貌变化大吗？ 应该有。 那就有可能。 王医生，他这病能治好吗？ 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但我看国外的报道提到过催眠、暗示、精神分析等心理疗法，但咱们国家没有开展，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怎么试？ 我看过一份英文资料，说到过一种德加威尔现象。 德加威尔，似曾相识的意思是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法语词，对吧？ 对。 你懂法语啊？ 一点儿。 这德加威尔现象说啊，人的大脑可以通过想象产生虚构场景，形成幻觉记忆。当人遇到类似的场景，就有可能激活藏在潜意识里的幻觉记忆，觉得是似曾相识。 比如呢？ 比如你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啊，熟悉的场景啊，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你们的信件、读过的书、老照片，都有可能唤醒的。 于是陆焉识让丹丹偷偷从家里拿出了关于自己的老照片，但是陆焉识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照片里了，因为丹丹小的时候把他的那一部分全都剪去了，就连结婚照片也不例外。无奈陆焉识只好四处寻访过去的朋友，才找到了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冯婉瑜从那张四人合影的照片中认出了陆焉识。这时丹丹趁机把门外的陆焉识叫到了冯婉瑜面前，可是冯婉瑜最终还是把他关在了门外。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他是谁呀？ 陆焉识啊。 啊， 陆焉识。 你胡说什么？陆焉识，丹丹，你以后不要带这种陌生人到我这儿来，你听见没有？照片不能放你这儿，放你这儿你又把你爸剪了，你就知道剪。丹丹，我告诉你，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我不会原谅你，不原谅。你走吧，走走走。 丹丹推门走了出去，看到了依然站在门外的陆焉识。 看见了吗？有点事儿一刺激就这样。 丹丹，妈妈是个病人，你得体谅她，啊。 我就不明白了，他什么都记不住，就记住我的不好。 看着痛哭的丹丹，陆焉识心中泛出了无尽的愧疚，而冯婉瑜的病情也是越来越重，连陆焉识的名字几乎都快要忘记怎么写了，但是仍然记得五号去火车站接陆焉识。一次，陆焉识有意赶在冯婉瑜从火车站回来的时候，用家中的老钢琴演奏两个人熟悉的曲子《余光曲》，唤起了冯婉瑜的些许记忆，并且趁机抱住了冯婉瑜，但结果还是被冯婉瑜一把推开赶了出去，这让陆焉识有些丧失了信心。而就在这时，丹丹主动找到了陆焉识。 我觉得是你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最不好办的是你妈一个人，丹丹你得回来住。 你不知道，上次你跑回来以后，我妈看我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自从得了病，连门都不让我进，她都不知道我改行了。 也不知道我住哪。我对不起你和妈，都怪我。 怎么会怪你呢？那怪也怪我呀。 如果不是我，你们不会是这样。 好了好了， 过去这都过去了。 行了，明天还得上班，早点回去休息啊。 爸。 哎， 抓你是我报告的。 我知道，邓芷跟我说了。 就这样，鲁燕石和丹丹得到了彼此的原谅，而陆延石为了再次接近冯婉瑜，便以送信人的身份把自己多年来写的一箱子信交给了冯婉瑜。但是因为信的纸张破旧而且杂乱无章，再加上陆延石当年写信时条件艰苦，所以信上的字迹十分模糊，而这也正好创造了陆延石接近冯婉瑜的机会。 同志 啊， 你帮我念念吧。 方便吗？ 方便。 可以开始吧。 冬闲就要过去了，我们的体力都恢复了许多，皮肤也不那么黑了。婉瑜，春天如期到来了，拉水的母马要生小马驹了，可是生了一半难产，生不下来了。我们借来了大绳，拴住小马驹的后腿，把它拉了出来。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地站在了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 听着信的内容，冯婉瑜热泪盈眶，而陆延石也开始以这个念信人的身份天天出现在冯婉瑜的眼前。但是几天过后，陆延石却不愿再去念信了。为此丹丹找到了他。 爸，你怎么不念信啊？我妈到处找你呢。 你是不知道，我给你妈念信的时候，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这张脸。如果我再这么念下去，在她的眼里我真成那个念信的了。 爸，你想那么多办法，不就是为了接近她，能照顾她吗？其他的还重要吗？你想想吧。我先去看看我妈。 丹丹走后，陆延石重新提笔写了一封信，并在第二天重新出现在了冯婉瑜的家中。 你好，冯老师。 啊，你是？ 忘了，念信的。 哦，念信的同志，我一大早就等着你了。进来进来，请进。 冯老师，要不要听一下燕石这几年的信呢？ 这时陆燕石偷偷拿出了自己刚写的那封信。 一年又快过去了，我们老了，最近常常爱忘记事情。你呢？你如果也有这种情况，少出门，如果实在要外出，最好写个条子放在口袋里，记上咱们家的地址，当然最好有人陪着。冯老师，您经常外出吗？ 没有啊，五号要去火车站。 非去不可吗？ 我要去接我爱人，他给我写信了，说五号回来，我去接他。 看到这个方法奏效，陆延石便又写了一封信，劝说冯婉瑜原谅丹丹，而丹丹也因此搬回家中居住。高兴的丹丹当着陆延石和冯婉瑜的面跳了一段芭蕾舞，而他扮演的角色正是他几年前错失的吴清华。因此一家人喜气洋洋，尽管冯婉瑜依旧不认识陆延石。一天冯婉瑜提前睡去，陆延石便跑到卧室去帮冯婉瑜盖被子，但是冯婉瑜却在这时突然醒了过来。 方师傅，你要干什么？燕石没有被枪毙， 要是没有白强斌，我会感谢你一辈子。你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你不能再这样，你出去，不能再这样，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 冯婉瑜气愤地把陆延史推出了房间，并锁上了门。 什么？你不能这样，你出去，你出去，出去！ 妈，你怎么了？妈， 出去！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 出去！ 无论丹丹怎么喊叫，冯婉瑜都不愿开门。陆延史只好把丹丹叫了出去。 丹丹，出来，出来呀！快点！那个姓冯的，把你妈怎么了？说呀！ 我那时还小，我只记得有一次他拿饭勺打过我妈。 得知这个消息，陆延史立刻拿着饭勺找到了那个姓方的家中，却发现他也已经被拘捕，所以只好无功而返。多年以后，陆延史成为了冯婉瑜心中的那个念信人，并在每月的五号带着冯婉瑜去火车站接陆延史。在寒风之中，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守候在火车站的门口。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归来》，这是一部描述动人爱情的文艺大片。而对于如今相对倾向于商业化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男主角陈道明则认为《归来》就是一部拍给80后90后年轻人的电影，因为可以让他们知道父辈们年轻时情感、精神、物质生活还有经历，有助于年轻观众了解历史和了解时代。而在巩俐看来，归来的时代属性并不能构成观众的认知沟壑，因为情感是不分年龄的，每个年龄段的观众都能看懂影片归来所表达出的浓浓的亲情和爱情。而这一次也是巩俐和张艺谋时隔7年之后的再次合作。巩俐为了演好执拗的冯婉瑜这个角色，他素颜上阵，面容憔悴，令人心疼。归来一片以科技加文艺的策略为主导，有一个版本是具备 4K 高清视效的 IMAX 版本放映，因此巩俐和陈道明教材级的表演以最优质的呈现方式出现在了观众眼前。那么已经体验过 4K 专场的网友表示，第一次发现陈道明的腮帮子都会演戏，好演员加超高清视效，多年的电影梦终于圆满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陈其刚根据经典歌曲《余光曲》改编编曲，朗朗演奏的钢琴曲《跟你到天边》。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今天仍然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Thank you.